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一个连续三周的系列，思考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年长使徒保罗写给年轻牧师提摩太的书信。第一章一二节是一般的问候，然后第三节保罗就马上讲到这封信的重点。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保罗写这封书信，主要是要提摩太好好地、严谨地、正确地教导宣讲上帝的道，并驳倒那些教导错误的人，像这边所提到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从接下一节第五节开始的。从第五到第十节、第十一节，保罗主要是在形容一些错误的教师，并他们的教导如何是错误的。但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正确的教导是什么。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是正确的。但是第六、第七节，保罗就继续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那这些偏离正路的人，他们想要做律法的教师，但他们不懂他们所教的东西，他们就是不懂律法是什么，律法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在第八到十一节，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律法真正的用处是什么。上帝就是用律法来定罪。好，从第八节开始，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上帝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保罗说，上帝的律法是好的，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们要适合地用它。那如何用它呢？就是用它来定罪。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列出很多不同的罪，他所列的差不多就是根据十条诫的内容与顺序。我们最清楚看到的是第四、第六还有第八条诫命。因为最近几年台湾都在谈同性恋，我想特别提出第十节所谈到的罪，亲男色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执行同性行为的男性，就是同性恋的行为。圣经好几个地方，这是其中一个，很清楚说同性性行为是犯罪。可惜甚至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认为同性性行为是完全 OK 的。但是接受圣经是上帝的道的人，我们没有选择，上帝讲的清清楚楚的。那么同性性行为只是其中一个罪， 这里还有好多其他的罪，包括一些比较容易可以定到你我的罪，比如不虔诚、不圣洁、恋世俗的。如果你认为你连这些都没有问题，最后保罗加上说，任何抵挡正道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不少抵挡、不接受、不顺从上帝的道的行为与思想。反正保罗在这边所要强调的就是，无论是什么罪，大的、小的、明显的、隐藏的，律法的角色，它的用处就是要定这些罪。那么虽然这段经文没有明确地说那些错误教师是如何错用上帝的律法的，但是他们很可能的问题就是他们错误地认为律法是一种我们可以遵守的东西，为了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称义。那这明明是错误的。写提摩太前书的保罗，特别在他另外所写的罗马书与加拉太书里面，他很清楚地说，律法绝对没有这个用处。比如说罗马书在第三章，保罗说，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不是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是的，律法主要的用处就是叫人知罪，定他们的罪，因此也让他们害怕。律法不可能让我们称义得救，因为我们罪人就是不可能完整地遵守它。好，这个就是我们经文的第一大段，讨论那些假教师的问题。他们要教导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懂律法的用处是什么。接下来，保罗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把正确地教导宣讲上帝的道的职分交托给保罗。耶稣这么做是非常奇妙的，因为保罗本来是激烈逼迫基督的教会。我现在就再次念第十二到第十七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仁爱，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真的感谢上帝，因为保罗本来是激烈反对逼迫耶稣的，但是耶稣非常恩待保罗，怜悯保罗，在保罗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仁爱。那么跟我们今天的人特别有关系的是保罗接下所说的，他说，耶稣基督在我保罗身上显明他一切的仁爱，是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在保罗之后还会有别人会相信耶稣，因此得永生。那这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的人。 就像耶稣耐心地恩待保罗一样，耶稣也会耐心地恩待他们。我们耶稣的忍耐并没有在保罗身上就结束了，他的忍耐还有很多，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持续到你自己的身上。那么上帝这样怜悯你，耐心地待你，当然有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一位就像保罗一样，是个迫切地需要耶稣的忍耐的罪人。那么现在请你想一想，是哪方面耶稣需要对你有耐性的？你有哪些固执的罪，因此耶稣就需要又有一个固执的耐性？若换个说法，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经文，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就谈到那位迷失的羊。那位迷失的羊是谁呢？就是你啊。那么耶稣一定要寻找你的，是感谢主。但是他为什么需要寻找你呢？你哪方面是走迷的呢？是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吗？是你对别人没有爱心吗？是你喜欢讲别人的坏话呢？是你工作不认真呢？我想你应该自己知道，至少一方面耶稣需要对你有耐心。如果你真的想不起来的话，那这个就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你想的不够多，或者更糟糕，你太骄傲地认为你没有什么问题。反正无论是在哪方面你是走迷的，好牧人耶稣一定要寻找你，就是用他的律法与福音寻找你，甚至现在寻找你。耶稣的确是很有耐性的，他一定要找到你，他今天也就是找到你了，你的罪蒙赦免了。真感谢上帝，基督耶稣降世就是为要拯救罪人。那你如果是个罪人的话，那你就中奖了，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你了。那句可信的、可佩服的话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非常像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话说，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这真奇妙，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应该就是为了定我们罪人的罪，但是他并没有这样。我们没有受到上帝的审判，我们反而受到的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忍耐。耶稣2000年前来，他今天晚上来，就是为了寻找你这一位迷失的羊，为了很温柔地、很有耐心地把你扛在他肩上，非常安全地一直抱你，一直抱你，一直到他最后抱你进入天堂的羊圈。这实在太棒了，我们怎么说呢？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奉耶稣的名，阿们。